第三十集，从古至今，无数的事实都证明这么一个道理：玩弄刀枪者可以砸毁一个世界，懂得用人者能够夺得一座江山。在战乱时代，暴政、屠杀是管用的。杀了一批大臣之后，陈友谅很快控制了局面，完全控制住了徐寿辉。而一些奏章、军机大事，都得先呈给陈友谅这位汉王过目，才转到徐寿辉这个皇帝手上预览。此时，那些个奏章、军机大事都已经按照陈友谅的意思在办理了。事已至此，陈友谅松了一口气，决定解决在外支持徐守辉的赵普生。赵普生丢了池州，本想来到安庆护驾，可谁知陈友谅以徐守辉的名义拒绝他入城，理由是赵普生全师而回有疑点，只能暂时守着宗阳，等查清事实再说。赵普生有口莫辩，只好在宗阳待着。几次暗自派人与徐寿辉联系，都没有什么结果。他也很为徐寿辉着急。这一天，他突然收到徐寿辉的密信，并且附有一枚徐寿辉的令牌，让他深夜潜入徐寿辉府内，有要事相商量。赵普生见了，吩咐副将赵孟守好宗阳，自己连夜赶往安庆。临行的时候，赵孟提醒他说：将军可要细细想一想，是否陈友谅使的诈呀？赵普生说：我仔细查看过密信，这确实是皇帝亲笔，他若骗我，我也认了。他若真有事相商量，我不去，岂不天理难容？说完就往安庆方向奔去了。赵普生机智过人，他也懂得一些易容术，稍作装扮便是衰老了许多。进安庆城门时，守门人没有半点察觉，到那临时的皇宫面前，赵普生绕着围墙转了个圈，他发觉并没有半点可疑，这才翻墙入内。这临时的皇宫原来是赵普生负责守卫的，因此他非常熟悉。穿过后花园，沿着回廊走过去，再拐几个弯，便来到徐守辉居室的后墙。赵普生贴墙听了一阵，并没有半点声音，然后来到窗前窥视。宽大豪华的龙榻，徐守辉龙袍在身，侧身斜卧着，一位侍女在侧轻轻地为他捏肩揉背，他似乎在等待什么。由于灯光昏暗，赵普生并不能看清楚徐守辉的脸，但却认得那位侍女。赵普生再也没有顾忌了，轻轻地撬开门，侧身进去。不料刚迈进步，便被一绳网罩住了。想要挣扎的时候，早已经被两侧跳出的勇士给按住，五花大绑，拖到龙榻前。侧身斜卧的人转过身来，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冰视着赵普生。 你投靠朱元璋不算，还敢私闯皇宫，行刺皇上，来人，给我拖出去斩了。 赵普生望着身穿龙袍高卧龙榻的陈友谅， 气得两眼冒血，骂道：“你这个逆贼，你害了皇上！” 陈友谅见事情已经办成了，不愿意再费口舌，挥了挥手：“ 还不快拖出去！” 原来，那封密信是陈友谅又逼徐守辉写的。陈友谅答应徐守辉，等赵普胜来了之后，好好问他全师而退的原因。如果赵普胜能说出个道理来，也就了却一番猜疑，还赵普胜一个清白。徐守辉已经再不信任陈友谅了，也知道陈友谅的这番话是别有用心，但却经不起陈友谅的威逼，还是违背自己的心思写了那封密信。结果不但断送了赵普胜的命，断送了忠于他的最后一点实力，使他成了实实在在的孤家寡人，犹如一只被捏在陈友谅手中的小麻雀。陈友谅冷笑着站在那里，一直看着赵普胜被拖出大门，他仍然一动也不动。没过多久，他的手下来报已经斩了赵普胜。陈友谅听了，露出得意的狰狞，大声的吩咐：“把皇帝请出来！”这位曾经是卖布的汉子徐守辉，他趁乱起义，结果因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竟然被众人推为首领。在徐守辉那堂堂一表的相貌里，藏着的却是一颗胆怯无能的心。人世间啊，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在战乱的年代里，虽然最多的是杀戮无辜，弱者惨死，但也会出现一些荒唐滑稽的事情。像徐守辉这么一个人，打败了元朝一位将军，竟然呢，也要自己立为王，称起皇帝。而这回，陈友谅耍弄他，就像耍弄一个白痴。陈友谅拿来一大壶好酒，给他讲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对徐守辉说：“等我们喝过之后，你就去宫里等赵普胜来，到时候你自己先问他清楚，再来与我说话。”徐守辉听了，连忙点头答应，心想：“陈友谅啊，陈友谅，你也有失算的时候，等赵普胜到来，我再也不会让他离去，今后有赵普胜的保护，我看你陈友谅的野心还能够得逞吗？”这么想着，徐守辉的心里暗暗得意。陈友谅却不去管徐守辉是怎么想的，他只是一杯又一杯的劝着徐守辉喝下去，目的很明显，徐守辉喝醉了就是陈友谅的胜利。可笑的是，徐守辉终于喝得不省人事，陈友谅一挥手，烂醉如泥的徐守辉便被拖了出去。他自己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现在睡得正熟的徐守辉让人请回龙榻前，他一看陈友谅身穿龙袍坐在上面，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还说是陈友谅今天就要取而代之了。见徐守辉进来，陈友谅缓缓地走下龙榻，解下身上的龙袍，说道：“你这龙袍，还真好穿。我见你醉了，我只好穿上你这身衣服，代问赵普生。”“ 赵将军来了。”“ 来了。”“ 人在何处？”“ 被我斩了。” 徐守辉只觉得两眼一黑，他呆呆地望着陈友谅。 他确实投降了朱元璋，他这次啊，就是劝你去投降朱元璋。“ 不可能，不可能！” 陈友谅瞪他一眼，丢下龙袍，大步朝外走去。徐守辉呆望着陈友谅，悲哀地说：“ 你也太狠了。” 陈友谅走过他身旁，朝着他瞪了一眼，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汉王府里，金碧辉煌，张碧仙、张定边正在那儿候着。见陈友谅回来，急忙迎上前。陈友谅坐在汉王椅上说：“解决了。”张碧仙说道：“ 既然如此，汉王可以取而代之，顺应民意，自己称帝呀。” 张定边又说：“ 我看还是暂缓些好，如今局面刚定，徐守辉已经是牢中之鸟，汉王挟之，联络张士诚与方国珍更为便利。” 陈友谅点了点头：“ 嗯，明天攻下池州，然后沿江而下，占了南京之后再做皇帝。”哈哈哈， 解决了赵普胜的事情以后，第二天陈友谅亲自率军一举收服了宗阳赵普胜的部队。望着满江的水军，陈友谅万分的得意：“只有我陈友谅才能够做出这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事情。现如今水军、陆军都归我统领，放眼天下还有谁比我更有实力呢？”这么想着，陈友谅大声命令：“ 横渡长江，直逼池州。” 命令一下达，大船载着大军乘风破浪往池州而去了。花云得知以后，一面派人飞马前去铜陵向邓有德求援，一面召集众将领商量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事。他说：“ 现在陈永亮的军队比我们多十余倍，即将来攻城，我们怎么办呢？请大家各自说说自己意见。” 众将领齐声呐喊：“死守城池，人在城在。”华云听了非常高兴：“ 我正有大家这句话，吴国公平时对待我们很好，现在是关键时刻，我等都应以死报效。” 说完，他亲率众将领登城检查城防。大船中，陈友谅对张定边说：“ 此番夺回池州，一定要速战速决。我们若不能一举攻下池州，等统领援军赶到，要拿下池州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末将一定尽力，在统领援军赶到之前拿下池州。” 到中午时分，陈友谅的军队登岸了。张定边手握长矛，身先士卒，城中的花云挥剑呈上，指挥击敌。奈何敌众我寡，不到三刻时间，便有张定边先锋汪华卫攻上城来。花云挺剑击下，然后面飞来一支箭，正射中花云的臂膀。汪华卫乘势攻杀花云。张定边见到已经有突破口了，急忙督军蜂拥而上。花云手下众将领奋起迎敌，一一战死了。花云身中数箭，倒在血泊里。被汪华卫五花大绑送到陈友谅帐前。陈友谅生性残暴，但对勇猛之士却很敬佩。刚才在城下看到花云拼死的厮杀，不由得心存好感，上前劝说：“ 我看你是位勇士，不妨 降了我。等我做了皇帝，大将军由你做的。 我呸！ 花云将一口血水喷到他脸上。 无耻小人，卖猪求荣，谁会想你？要杀就杀，不要枉费心机呢。 陈友谅抹去脸上的血水，恐怖地笑了笑。 不是抬举，给我绑在北门城楼，乱箭射死。 邓有德得知池州被攻下，他带着所有兵马前来救急，可谁知到了北门城前，远远看见被吊在大柱子上的花云，身上到处是箭，就像刺猬一般。正伤心的时候，陈友谅出现在城头，大声喝道： 朱元璋手下小将，快快投降，不然他就是你的下场。 陈友谅说完，挥剑一指花云。邓有德愤懑难当，举兵攻城，冲在前面的士兵一排排倒下。副将张龙提醒邓有德： 敌人太过强大，将军还是保存实力为好。 邓有德猛然醒悟了，他强忍着悲痛下令撤军。陈友谅高立城头，哈哈大笑： 今天本王高兴啊，暂时让你多活一天，明天就取统领，如果不识趣儿，一定与这花云一般下场。 邓有德回身拉弓放箭，箭从陈友谅的耳边擦过，陈友谅连眼睛也不眨一下。邓有德急忙甩众人撤回统领，一面精心布防，一面派人飞马报信南京。这天清晨，雷声滚滚，紧接着大雨滂沱。等到酣睡的朱元璋醒来，天已经大亮了。他睡也就是两个时辰，睁开眼睛看见马秀英正欣赏地瞧着他，便伸手搂过马秀英。马秀英紧紧地抱住他，但是他突然又想起了昨天晚上刘伯温的那番话，抓着马秀英的双肩，看着马秀英那张充满着爱意的脸问道： 昨天晚上刘伯温要我撤回东西北三路大军，集中力量来对付陈友谅，夫人你认为如何？ 什么？撤回三路大军？ 马秀英嘟着双唇，眼睛眨巴眨巴地思考着。 撤回三路大军，张士诚必然趁虚攻占我已夺城池，但是如果不撤，陈友谅势力强大，又盘踞长江上游，发兵来攻，我看此事关系重大，应该召集文武重臣好好商议，再做定论。 他把这想法毫无保留地讲出来。朱元璋听了，连声夸他说得对，然后叫来吴良，吩咐他赶快去通知文武大臣立即到殿上议事。朱元璋回到南京，众位大臣都盼着与他见面，这回听到吴良的口谕，纷纷冒雨前来，集中在大殿里。朱元璋走出来，见了非常高兴，点头问候之后对大家说： 各位，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商议撤军之事，有高人建议撤回东西北三路大军，集中力量对付陈友谅，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说完，眯缝着眼睛瞧着大家。汤和首先发言，他认为撤回东西北三路大军，张士诚必然趁虚攻占我城池，骚扰后方不得安逸，不如先一举灭了张士诚，再来对付陈友谅，这样既可以保全我们拥有的城池，又可以避免张士诚骚扰后方的担忧。朱元璋听完并没有言语，把目光转向了李善长，想听听他对此的看法。李善长却不想这么快发言，将目光转向一旁的穆英。穆英见了马上发表自己的意见，首先表示赞同汤元帅的看法，说今天撤回三路军无异于将数月苦战得来的城池拱手让给敌人，主张再调来北路李文忠元帅协助徐达大元帅与常遇春元帅夹击张士诚，一举拿下杭州。朱元璋静静的，似乎很认真的听着，脸上看不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等穆英讲完，还是眯缝着眼睛去看李善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晴朗，那花儿朵朵绽放，闻花香。我想起年幼时光，我的家，那甜蜜好似蜂糖。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

22年整。